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啊？ 讲理想有咩错咧？咁講食 QQ 都冇錯啊，係咪先？嗱，唔好講食 QQ 之前咧，今日有個嘉賓上嚟嘅，你同啲香港討論區嘅朋友打個招呼先。你係香港討論，我喺香港討論區識你。 喂 ，Hello， 我係阿 Ken。 阿 Ken 係啊，同我講個網名唔同嘅喂。 咁網名同埋真名，大家都好多時候都唔同啦。 係，即係話香港討論區另一個名啦。咁我唔爆你嘅，你放心啦。總之啦，就係香港討論區嘅網友啦。咁樣啊，佢係 PM 我，咁樣日有啲嘢傾啊。佢講啲香港援交嘅嘢啊嘛。 係啦。 但係講援交之前咧，你知啦，唔好意思。呢輪咧，即係小弟爆咗口咧，話啱啱喺星期六嘅食一隻 QQ 咁樣。我係話耐唔耐都要講翻少少啦嚇。嗱、啊。其实过程好简单嘅啫，我星期五做完买 video， 跟住就上咗大陆揼骨，揼完骨之后我冇谂算数啦，翻屋企瞓啦咁样，咁我啊搭晏昼我啊搭翻车翻嚟屋翻屋企啦，咁样，咁啊冇百无聊赖，咁啊开咗 QQ 啊，咁啊跟住喺屋企啊，屋企煮咗饭啫嘛，温暖嘅家庭嚟，咁啊食完饭，咁啊上翻。網睇下，咦？有個你 at 我咁樣傾偈咁樣，咪嗲兩句咯。即係以前嗲過啦，咁我都唔記得邊個嚟。咁我就咁啊，我話咁啊，大下佢咯。我諗住晏啲去深圳飲酒玩咁樣嚇，咁啊同諗住約朋友去噶啦咁樣。 好想睇咧 啊！跟住未有啊，跟住嗰條女咧就話。点解唔嗌埋我啊？咁我唔知，我倾过好倾过偈，我唔记得倾啲乜嘢，我唔记得咗。跟住我就睇翻佢啲资料，话佢湖南人啊，定长沙人啊，定河北人啊，河南人，我唔记得啦。跟住我话，喂，你住河南咁远，点嗌你出嚟玩啦、啊？如果系嘅话，梗有机会嘅咁样。跟住。嗰條女又話：我住深圳呀，咦？ 我好似 OK 喎， 哇！真係狗都硬埋，唔係講笑啫。講哇，咁啊，出嚟玩啦，還是我都未有朋友咁啊，其實狗噏我只狗啊嘛，我冇諗住翻大陸去嚇。跟住佢話：但我住龍崗喎，你知唔知龍崗喺邊度咧？啊，咁多位啊，龍崗喺深圳二線。咁咧，如果搭的士咧，都起碼要八個字至九個字先可以去到深圳嘅。 但你嗰陣時候你約佢幾即係你食完飯之後幾點？ 我食完飯嗰陣七點零鐘啦。 七點零 鐘。咁、啊、樣我咪同你講話，哇！ 入到去都好耐喎，其實。 咁我咪我梗唔會我過去龍崗啦、啊，你黐線！我成日同啲網友講，千祈唔好去佢地膽啊嘛，好大鑊噶嘛。咁樣我咪同佢講話，不如你去深圳咯。我照啲黐線，佢肯喎。其實咧，嗰肯咧，我啲食緊啊，即係你住龍崗。话晒都系钱多唔多话少唔少，但系你起码八十蚊至一百蚊先可以嚟到罗湖，咁而且你食九个字，咁我咪话仲话同佢走去酒吧饮酒，你都黐线嘅真系，系咪先？咁跟住咪约咗佢喺火车站大酒店稍等啦，咁样一九点半钟到啦，咁样。咁啊，嗰条咧就嚟到啦。咁啊，之前我同佢讲话，你肯出嚟玩嘅话，车费我俾啊。好豪咁嚟啫，你八十蚊一百蚊车费啫嘛，咪先来回我都俾埋一两嚿水啫嘛，我知道你嚟得就食得噶，因为龙哥你翻唔到屋企啊嘛，系咪先？嗱，呢啲真系我成日都咁讲啊。咁一见到个面咦，哇！喺中女度唔中女嘅，啊年纪唔好大啫，就27岁。 个样咧， 个样 睇落就唔多对路， 真系唔系。即系我即系其实我食咁多 QQQ 咧，呢一餐系最差的。嗱，即系我仲有一餐系差过佢嘅，但系呢餐系最差噶。即系除咗佢之外，即系另外一个之外，呢叫最差。因为个女仔喺20岁结婚嘅时候系生咗两件啊，已经喺二十岁同27岁最近生咗两件，佢最细嗰个仔系24岁。咁样可能23岁生咗两件咁样，哇！讲真，即系唔系好靓咯。咁样其实讲真，以 即係我咁講法永遠都係食得就冇曬啦。而且佢話嘩大佬係咪都我應承咗你㗎喎，我俾錢㗎喎，係咪先，我話明俾車費你㗎喎。咁咪咪捉咗佢，跟住唉好好一餐冇一餐啦，咁跟住捉咗佢本色酒吧。咁又咩飲下酒啊，又開始最平嘅紅酒啊，係咪先，咁整兩罐七喜，我平時都唔溝㗎啦，即係啲照溝㗎啦，我諗住飲耐少少㗎嘛，我驚即係佢唔玩得唔耐呢，佢唔 high 㗎嘛。我話點知其實我喺呢個羅湖火車站呢搭的士去本色酒吧途經呢已經翹咗隻手喇喎，真係食緊咁啊 ,ok 啦，咁去本色酒吧咪飲一陣間囉，咁樣飲完之後咪喺本色春東元路本色樓上嗰間賓館，咁啊咪樓下嗰間賓館咪租晚房過夜囉。但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即係女食靚唔靚我冇乜所謂嘅，真係食嘅啫，係咪先。但係嗰間賓館呢真係 有咩問題呀，嗰間賓館 大問題呀，即係嗰間賓館呢即係你 清潔問題， 我就唔開名㗎啦，話聲，但係你睇東門春園路本色上樓下嗰間，大家都知啊，個窗鎖唔到，佢喺二樓，佢喺二樓，即係香港嘅二樓，即係大陸嘅一樓啊，而且個門口係個外牆係搭緊棚， 好啊， 咁即係話如果有踩入嚟咧，佢拉開個窗咧就可以行入嚟， 係咯，又冇著衫又冇剩 啊，咁我咪成晚瞓唔著咯。咁成五分咪成五分唔准啦，而且你知啦，即係搞梗係有搞啦，咁樣我本色被啲音樂未完㗎嘛，兩點先完，即係我兩點先至可以靜靜啲瞓覺啦。Sorry 唔係㗎，原來呢本色呢就租埋嗰個賓館嗰個一間房係我嚟做倉嘅，即係兩點至三點砰砰砰砰砰砰呢啲嘢嚟，我就又唔使瞓，咁諗住啊兩點至三點都唔使捱過兩點至三點四點有一瞓囉，啊唔係喎，即係我已經搞咗兩 Q 搞完㗎喇，咁四點鐘 咩事 嘅事電話，咁通常我一電話我就估計梗係小姐先生要唔要小姐㗎啦，之前唔係喎，呢次係樓下服務員問你交唔交房租，我話屌啲黐線嘅，我已經畀咗兩個水嗌金㗎喇，因為間嗰晚酒店房係160多蚊㗎喎，我畀咗兩個水嗌金㗎喇，你仲要過嚟問我攞問我嚟交租，我咪散咗幾句跟住扣錢瞓喇，即係成晚呢除咗搞已經 即係都冇 咁嗰件女已經唔係好得㗎啦，係咪先，即係講真係食個 QQ 啫，就係呢啲即係我練咗成唔少啦，即係其實唔應該攞嚟講，但係嗰間酒店真係有問題呀，大佬即係之前鬧搞之前有時鬧下自己，我呢咁樣諗住咦佢本色好喎，二樓有間賓館啊，對到你差唔多冧嘅話，我梗係順便送你去酒店一齊搞嘢啦，係咪先，即係借等你有啲等你唔好咁快有 所准备。走咗。 會走咗啦，唔好咁快有所準備啦。即係呢個諗法真係錯囉。即係如果下次再有嗰條女喺龍江佢飛唔甩啦，你話真係你話網民，你話呢話我咪即係蝕著啊。咁樣都係蝕著還蝕著啦。到朝頭早九點咁到嗰條女拍醒我啦。我要走啦，咁佢普通話講嘅，咁問我話哦好啦，咁我應承過話俾錢佢搭車㗎嘛，我知道佢有兩嚿水嘅，咁我話好坦然咁俾個四嚿，咁俾個四嚿水佢搭車返屋企啦，嗰兩個心諗嗰兩個水俾你個仔 買嘢食 啦， 玩具嗰啲啦， 玩具啦，咁好欣然咁佢自己走咗。就係咁呢啲嘅就係我星期六食 QQ 嘅經驗啦，咁好多網民喺度諗住咦好可能好正，我話聲俾你唔正，條女都唔正，間房唔正，搞得兩鑊都唔係好正，話聲如果正嘅話就唔知搞兩鑊咁樣，其實要仲要畀四嚿水都唔係好正，所以由頭到尾唔係好正咁樣，都係咁啦，未講同你傾偈之前呢，咁樣上呢啲戰男仔的手記呢有個好奇怪嘅嘢係預言嚟㗎，即係我其實預言乜呢都會中㗎，咁上個禮拜我咪講緊呢個屈牆唔好踩背嘅，黐咗線東方呢琴晚 琴日啊，苹果定系东方我唔知啦，定系定系太阳我唔知啦。国内版咧，咁咧又有个北京嘅朋友，北京嘅人咧，踩背死咗， 唔系咁大话。 即系我好后悔，点解战男手记唔系讲普通话咧？即系我真系我战极咧，我都希望为人民服务。 可能今次要讲翻几句好啊，真系。 即系踩碑，你真系背后背后乱乱踩啊！我跟你说，即系我睇咗嗰段报道咧，我有少少觉得唔好啱嘅。我真系要话真俾你听，即系佢话咧嗰个客人咧系饮咗啲酒，跟住咧踩背踩死咗。咁其实你饮唔饮酒关踩背 都 死唔死关咩事咧？ 佢又唔系心脏病，又唔系啲肝衰竭 嗰 类。 摆到明就系踩得唔好，踩断条髌骨。条髌骨插咗心脏或者插咗内脏死㗎啦，通常都系咁样㗎啦，咪先年年突不即系年中事唔少喎，话声你听，起码两三年有一次踩背踩死人嘅，咁次次都系骨插落去内脏度嘅，咁呢次话唔系，咁佢话系呢个人饮咗酒，咁踩一下一路 心脏病唔系啊， 唔系踩死咗。 踩 死咗，我 死穴喺背脊度咁犀利， 死穴系人都知啦，喺个鸡心上，鸡心附近啫嘛，或者喉咙唔知一寸度啊嘛，石黑龙嗰个闸门咪喺嗰度咯，系咪先？即系连大陆嗰个报道咧都唔讲啊，一直唔讲系话即系求真度唔够咯，即系咁样，你叫人以后点突骨咧？但当然以后点都冇突骨啦，咁仲有。今日我做完節目之前啦，咁樣即係譚志強朋友之前啦，梁錦祥同佢講話，月亮灣嗰度火燭咁大單，點解你唔講勁啲呀？咁樣我講咗㗎啦，咪話你唔找數，你唔好嚟囉，你唔好出去囉，嘩係火緊燭㗎嘛，嘩一路都話講緊火緊燭㗎啦大佬。系咪先？有听节目都知啊！我系火紧足噶啦，嗰度系咪先？阿梁咁长又 get 唔到喎，原来佢话原来咧有个夜游版咧，报纸呢个夜游版咧系呢个联署啊，抵制呢个月亮湾嘅。 吓，点解咧？ 因为佢火烛咧都锁埋栋门唔俾人走， 咁就真系坏 咗班先。我想话真啊，梁咁长，嗰报纸有冇公信啊？我唔知啦，但系咧。啲人要去玩咧，系，唉，就冇话真系闩埋门啦，真系闩埋，只要条女系得嘅，闩埋打你都会去噶，真系听，真系唔好。 呢啲冇计啊，呢啲。 咁当然啦，嗰份报纸《杯葛月亮湾》嘅，咁某程度我支持嘅，但系我 都会照去啊。 我如果譬如我会照去，因为佢哋嗰個冷熱水大池而家好大，裝修咗好大，係應該去。但而家裝啱啱火燭完咧，我諗就會 都要一排時間先至再收裝修 好。裝翻裝修好啦，起碼都如果要去都可能兩三個月咯。我會覺得啦，我唔知大陸啲裝修幾快啦咁。但係你話杯葛，香港人好先旺啊，梁錦祥。O K， 咁個零禮拜就唔記得㗎啦。 係咯，咁講還講啦。仲未到讲你嗰 part 之前咧，我讲多一 part 先。如果支持小弟呢个节目嘅咧，有网民咧，又帮我搞咗个 fan 级喺呢个 海。我都系一份子嚟喎。 你登记咗未啊？ 我今晚 喺个名花名册嗰度好似未有你啊，话声俾你听啊。你唔使今晚嘅，或者过几日啦，因为咧而家你叫阿 Ken 啊嘛，你网名唔系叫阿 Ken 啊 ，OK？ 费事俾人知你边个啦 ，OK？ 啊。咁樣如果譬如係你係有香港討論區嘅戶口啦，或者冇討論區嘅戶口呢，你都申請一個啦。如果你係支持刁民阿牛呢一個戰男手記咁呢個節目嘅，或者支持小弟嘅，咁就申請個nickname， 咁喺嗰度加你個名字上去，咁樣搞大佢。咁將來呢我可能會搞啲網聚呀咁樣啊，係咪十八禁呢？就暫時唔會十八禁嘅，咁樣暫時真係 會有啲咩玩為主呢？ 首先搞個網聚先啦，香港 啊，咁我可能會搵啲 PayPal stand 啊過嚟香港玩下先啦、啊。 喂入喂好似澳門嗰集搵啲 AV 嗰啲明星得唔得？ 嗰啲嗰啲好貴囉，我冇所謂㗎，如果網民係。 喂如果喂合資都 OK 喎，如果你肯。 即如果搵到就搵住肯每次網聚俾1000人。 深圳咁貴啊嗰啲。 請啲 AV。你估我哋有好多人嚟啊。咪二三十。 喂你如果搵到嗰啲咩直樹母子啊嗰類咁樣。喂。 村內央啊嗰啲嗰啲梗係啦。但係冇啊。即係我諗住呢就搞一次香港網聚。咁啊冇乜嘢玩㗎啦。咁我最多就表演一集戰男手記呢個83年版啦。即係83年喺大陸玩乜嘢啊，我可以講一集。其實我留咗好多集好精警嘅節目呢，我死都唔講住啦。即係杯蘭街嗰集呢，就因為皇后碼頭我有個承諾，咁樣我先要講杯蘭街嗰集，本來杯蘭街嗰集我唔想咁快講住。OK， 咁樣我仲有一個83年呢喺大陸係點樣去玩呢，我都知㗎。係 冇好大轉變㗎。 咁我好大轉變㗎。而因為嗰時候呢八幾年嗰時候呢 ,83 年嗰時候呢 ,100 蚊人民幣。是對100元港幣、 啊、 是對80元人民幣叫八算。在最高的時候呢人民幣呢是100元港幣是對138元人民幣的。 啊、 即是那段時期呢是變遷得很緊要的。而且我可以講下深圳華爾街 disco 啊 ,house disco 啊，嗱講真這些不蒲返即是十零年呢，我諗唔會識㗎。咁如果譬如咁樣我話即席啊做一集戰男手記呢個90年代後版啦，咁樣啊講下嗰啲嗰層 disco 啊，嗰層香港人點解嗰層直租到點樣啊，嗰層係幾容易溝女咁樣。咁而家做幾耐到啊，知唔知啊？仲有5分鐘12點，嗱咁 OK 啦，仲有5分鐘12點，我哋逼一逼先，轉頭返嚟呢就到我呢個 Ken 仔呢，我呢個 Ken呢、這個香港討論區嘅網友 Ken 講下點解我會搵佢出嚟做一集節目，轉頭返嚟再傾。